水长又长，蓝蓝的江水起波浪，和着人撒开千张网，船儿满江鱼满仓，啊啦呵啦呵哩啦嘞呀，呵哩啦哩呵哩啦。白云飘过大金子山，金色的阳光照船帆，今要将来朝闻多，双手赢得丰收年，啊啦呵啦呵哩啦嘞呀，呵哩啦哩呵哩啦。白桦林里人儿笑，笑开了满山红杜鹃，和着人走上幸福路，人民的江山万万年，啊啦呵啦呵哩啦嘞呀，呵哩啦哩呵哩啦。乌苏里江水长又长，蓝蓝的江水起波浪，和着人撒开千张网，船儿满江鱼满仓，啊啦呵啦呵哩啦嘞呀，呵哩啦哩呵哩啦。